一次耶稣基督影响这个世代。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都是秉承回这个的新旧圣经里面所讲，我们要似耶稣基督。我们特别要讲到的就是这个福音，这个拯救我们的故事。我们希望带弟兄姊妹回到拯救我们的福音。离开了福音，我们是没有盼望，我们是没有目标，没有人生的意义。回到福音，每一次重回福音的时候，主就将恩典，将这个人生的盼望，人生的意义给过来。今天我要讲的呢是第24讲，你在哪里住呢？侍奉主不住。经文呢是记住在以西结书一章一至到三节，因为第三节的缘故呢，所以我读给你听，就不用你起身了。当30年四月初五日，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，天就开了，得见神的异象，正是约雅根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，在加勒底人的之地加巴鲁河边，耶和华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，耶和华的灵或者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。这段的经文怎样跟我们今年的主题神宏大的拯救故事有关系呢？所以让我们今天花这段30分钟的时间去思想。在我们思想之前，我们有一段的祷告经文，就是上一次我用过的耶利米书29章12节，他说你要呼求我，我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的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让我们能够专心的去寻求上帝的祝福。我们低头。主，我们捉住你的应许，你说我专心寻求你的就必寻见。我们很愿意在这个地方见到你的面，好愿在这个地方重拾你给我们的恩典，好愿意在这个地方再一次认定，既然我们住在这个芝加哥的地方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敬拜侍奉你，直到有一天你带我们回天家。你祝福下面的时间，让讲的和听的在圣灵里面同蒙造就，同得恩惠。听我们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。人呢是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年日是有限的，我们生活在什么的地方都是有限的。那以西结先知呢是活在什么时候，活在什么地方呢？今天呢我希望跟弟兄姊妹思想去看一看。那他是犹太人被掳的年代的时候生活的。如果你参考列王记下的记载，和在你手上有个表，你就会看到以西结的一生和当时的年历，当时的世代的关系。个表在这个秩序单章里面有前面和后面的最大的那个表。在这个表里面呢，你会发觉一些事情呢，就是其实在623年呢，可以说是以西结出生那天那年。那要你看这个表的时候呢，这个表里面有两个时间的计算方法的。第一个计算的时间方法呢，就是第一节，他说当30年四月初日的时候，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被掳的人中，天就开了，得见神的现象。那当30年，这个30年是什么意思呢？学者有不同的解经的解看法，不过呢这个30年的年字呢又可以译做岁，即是说当他30岁的时候，四月初五的时候呢，他就见到异象了。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当三十年的时候，就是当以西结30岁的时候，即是那个计算呢，就是以他的出生的日期来计的， 但当时他三十岁呢，他就见到神的异象。但是另一个时间计算呢，如果你看回这个表的时候呢，在公元前呢597的时候呢，是以西结被掳的日子。我们在耶利米书的时候曾经讲过，犹大国有三次的被掳。如果你看回你的秩序序表后面那里有另一个表呢，就是这个表呢，就是讲到呢，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是有三次的被掳。当时的南国，即是犹大国，我们以后叫犹太人呢，是有三次的被掳。第一次在列王记下24章1至7节，是约押敬的时候；24章8至16节是约押根的时候；然后24章17至21节呢，是第三次，亦都是他们亡国，圣耶路撒冷被毁，圣殿被灭那个时候。咁呢，以西结呢，就是24章8至16节的时候呢，约押根王的时候呢，他就是很可能呢，就是那个时候被掳的。最明显呢，翻翻到去第一节至第二节的时候，当30年的时候，他说当他30岁的时候，就是几时呢？正是约押根王被掳的第5年。约押根做了皇帝3个月，所以你不用计了。他第五年呢，如果你由597减回5呢，就是593。你说牧师，我都不太明白你说什么，不要紧，因为我要告诉你，就是在这个的经文里面有两个时间表。一个时间表就是以西结用他自己出生的年岁来计算，另一个呢，就是皇帝几时被掳来计算。咁其实呢，在这个以西结书的33章21节亦都有讲的，他说我们被掳之后12年呢，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这城，说城已经破，即是说那个时候呢，12年呢，他们那时候才真是亡国，圣殿被毁，圣城被拆。咁你计呢，585减翻597呢，即是12年，即是你睇返嗰个表嘅时候。咁呢，我唔想俾你有太多嘅负累吓，我继续讲落去。上面我哋提到呢以西结嘅年代，而家呢我哋要睇以西结喺咩地方去侍奉上帝。佢其实冇好正式提到自己喺咩地方，但係佢提到嘅地方呢，係话俾我哋知佢点样蒙召作先知。而其实有两个地方是我今天讲到的重点。这两个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加勒底之地，加勒底人之地，加巴鲁河边。他在这些地方蒙召作先知，在那里侍奉上帝。我就用这两个地方跟你去思想，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思。加勒底人之 地，第一点，当时呢以西结在加勒底之人之地，作者要特登，即是以西结特登要提到加勒底人之地，有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很有意思。我常讲呢，写圣经的人呢，每一个字呢都有意思，是字字珠玑。他不是求其要提一些的东西，或者写一个字，甚至这个地名呢，加勒底人之地，加勒底这个字呢本身是有意思的。如果你翻查圣经，你用串珠去翻查圣经呢，创世纪11章28节，这里是创世纪11章28节，我们刚才在主日学呢讲过这一节的经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见到呢很多呢是没有主日学的。我也知道呢有些弟兄姊妹呢是没有，因为他要在儿童主日里面侍奉，2、3岁4至5年班。我感谢神有一班人他在9点半的时候去侍奉神在主日学，但是你们其他呢去了哪里？所以鼓励你参加主日学。我们刚刚开始讲12章，所以个主日学的主题就是12章到讲这个由12章开始，我刚刚开始12章，所以你没有 miss 任何东西的。 不過 miss 咗前面嗰五堂咧。頭先講啲嗰五堂咧，有啲人話係花絮，有啲人話咧係咩啊？我都唔記得咗佢哋講咩啦。前言嚇，野史嗰啲啊，正史咧，今日先叫做開始。創世十一章廿八節，哈蘭死喺佢父親他拉嘅面前，死在他出生之地，就係加勒底嘅吳爾。第一次提到加勒底咧，就係第十一章二十八節。跟住你睇第十一章三十一節喺創世記咧，他拉帶佢兒子亞伯蘭同埋佢孫子哈蘭嘅兒子羅德，以及透佢媳婦亞伯蘭嘅妻子撒來一同出咗咩啊？加勒底嘅吳爾，要往迦南地去。他們來到哈蘭就住咗啦。嗱，他拉帶住亞伯蘭從呢一個吳爾嘅地方，仍然都係加勒底嘅地方，去到要去邊地方啊？要去咩地方啊？迦南地，但去到哈兰，哈兰仍然都在加勒底的地方，他们没去，他们停在那里。然后十二章呢，就耶和华吩咐亚伯拉罕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，去我所指定的地方。到他拉没有做到，但是亚伯拉罕做那样东西，从加勒底的地方去到上帝应许的地方。还有呢，十五章第七节，亚伯兰去了这个迦南地之后，耶和华对他说什么？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什么迦勒底的吴尔，为要把这地赐你为业。这个三次提到吴尔都是跟亚伯兰有关系。亚伯兰是由迦勒底的地方神呼召他去到迦南神应许给他的地方。十五章第七節咧，又話重新去提，我係嗰位呼召你從加勒底嘅地方去到迦南地賜你為業嘅地方。十五章七節好重要，因為前面嗰節話俾我哋知道，十五章第六節，亞伯蘭信耶和華，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。呢一節嘅經文就講俾我哋知道。乜嘢系因信称义？呢个系新约圣经要讲俾我哋知道。其实新约圣经几处嘅地方都系引用十五章第六节，亚伯兰因为信耶和华，耶和华以此为他义，因信称义，唔系喺新约圣经嗰出嚟嘅弟兄姊妹。十五章第六节已经讲紧因信称义呢个问题。其实再前啲创世纪头嗰几章已经讲紧呢样嘢，不过今日冇时间同你讲。但系弟兄姊妹，你再睇加勒底是亚伯兰，即是亚伯拉罕，又叫做信心之父出嚟的地方。出嚟的地方，但是在以西结呢，当时以西结和那班的秘掳的犹太人在什么地方啊？加勒底，不是加勒底，是加勒底。重点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犹太人如果对神有信心，他们不会在这个加勒底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亚伯拉罕是凭信离开加勒底去到神应许的地方嘛。现在刚刚反过头，因为犹太人对以色列对神没有信心，所以被掳回去他们原本出来的地方，加勒底。犹太人失信，被掳回加勒底。亚伯拉罕因信，从加勒底去到迦南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住在什么地方其实都挺重要。亚伯拉罕是从加勒底出来，因为信心。犹太人因为没有信心，所以被掳去到迦勒底。以西结先知就在那个地方侍奉神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人大了之后很多时候都会想回头。我觉得现在我住这个地方挺有意思，虽然我不太喜欢遮那个冬天。有几个人喜欢遮那个冬天？我知道我太太喜欢有些人喜欢的。有几个人真的喜欢遮那个冬天？请你举手。哇，都不是很多。 即係我覺得幾有意思嘅，就係我而家住喺呢個地方。雖然我唔係好中意冬天，但係我睇到呢個係神自己嘅安排。我點樣嚟到芝加哥呢？我喺夏威夷大學讀書，所以我唔中意芝加哥，亦都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喺夏威夷讀咗四年大學，嗰度係人間嘅天堂啊嘛，係咪？即係而家你哋全部都離開人間嘅天堂嘅，除非你喺夏威夷住。神呼召我之後咧，我就入神學院。1981年暑假之後，就去咗 Saint Louis 啊讀神學，讀咗一年。嗰陣時候咧，82年嘅暑假，我係同芝加哥冇任何嘅關係嘅。但我點樣嚟到芝加哥咧？82年嘅時候，當時我喺 Saint Louis，Saint Louis 嚟芝加哥係大概5-6個鐘頭車。咁咧有一個嘅會議咧，係講到同啲土生點樣去傳福音嘅。咁咧我唔知呢個機構而家仲有冇，不過佢嗰陣時咧就喺我唔記得咗喺邊一度，就喺、是、芝加哥嘅南邊咧一個灘咧係有一個會議。咁咧我就同埋我另一個同學咧，大家都係中學同學咧，我哋就神學院嘅同學咧，就去咗嗰個嘅灘嗰度咧，就開呢個嘅點樣去幫土生華裔咧嚟去傳福音，造就佢哋。咁我去到嗰度咧，就認識咗一個牧師咧，就係萬崇仁牧師。萬崇仁牧師而家過咗身咧，就係佢當時咧係台灣街教會嘅牧師嚟嘅。咁啊，呢度有啲人都記得佢或者認識佢。咁我喺個會議裏邊認識咗佢，咁咧我就話俾佢聽咧，我有個需要咧，就係我暑假需要實習。嗰陣時大概係5月初或者4月尾嘅時候，咁我話俾佢聽，我需要即係暑假實習。其實咧，我喺夏威夷嘅舞會咧，即係檀香山夏威夷宣道會咧，佢係想請我翻去做暑期實習嘅，但係因為冇錢，所以當時阿黃牧師咧就話黃嘉倫牧師就話對唔住我哋。即係經濟唔夠，唔請得你翻，因為你由聖路易飛翻去夏威夷都幾重皮，即係嗰張機票已經差唔多唔使俾人工你啦，係咪？咁佢話俾啱，即係咁，所以其實我好遲先知道咧，我係暑假嗰個實習咧係冇咗嘅。咁我同阿萬牧師講，咁啊萬牧師咧就幫我轉介啦。咁啊佢同阿嚴牧師當時主任牧師，咁佢講咗佢認識呢個後生仔咧就在呢個神學院讀書嘅暑假要揾工，即係揾實習咁樣樣。其實咧，我都好感恩，因為其實好遲啊。你知道咧，呢啲大教會咧唔係咁快決定嘢噶嘛，係咪？又唔識你喎，唔知你係邊乜水喎，咁咧要執事會要通過啊嘛，呢啲嘅實習嘅嘢。咁但係好感恩嘅就係佢好快脆幫我搞掂咗。咁所以咧，我係咁樣樣咧。5月尾嘅時候咧，就嚟到芝加哥。我仲記得當時咧係搭灰狗巴士嚟 ，Greyhound bus。去到嘅時候咧，嚴牧師咧走嚟接我車添啊，即係仲幫我玩埋行李啊，真係幾唔好意思嘅啫。我係咁樣嚟到芝加哥。其實當時咧，我係有申請過，即係我未入神學院之前，我係有申請過3間神學院嘅。我申請3間。三一神學院咧係唯一一間問我你有冇財政嘅證明，即係 financial proof。咁我話我啱大學畢業，邊有錢啫？係咪啊？有咩財？全部都係零雞蛋，全部都係零。佢話對唔住，我哋唔收得你。所以我申請咗三間神學院，係得聖 Louis 嗰間咧俾獎學金我。咁嗰陣時我就去咗，所以我去咗聖路易斯。其實我從來冇諗過嚟芝加哥嘅。咁嗰次咧嚟到芝加哥實習啊，咁就有機會咧留得喺即係轉校轉咗去沙神院。如果唔係都冇機會。即係我去到舞會嘅時候咧，舞會當時葉 Stephen Yeh Senior 葉長老咧就係佢當時係沙神院嘅唔知一個董事或者咩，佢幫我簽呢個擔保嘅。我當時都冇錢嘅，係佢幫我簽個擔保咧，咁我先轉得嚟沙神院，咁我就留咗喺呢度。 1982年到現在，所以我常跟人說我是老華僑來的，因為82年到現在多少年。但我覺得最重要的都不是因為我入了神學院轉到我想去的神學院，是因為當我來到芝加哥的時候，我都說過我星期五來，星期五晚上就住在萬牧師家，星期六呢他就帶我去台街教會。我一入到他的體育館的時候，第一個姊妹我見到的就是我現在的太太，這樣才最重要嘛，是吧？當中經過很多的峰迴路轉，我們才會結婚的，即不是那麼容易，一見到她就立刻可以埋堆了，她已經有男朋友了那時候，但不是我叫她長腳的，說清楚、OK？所以我今天坐在站在这个地方回望的时候，我是看到神的恩典在当中。我希望你都这样看你自己，今天你在这个地方是神容许神带领你来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可能是你信心受考验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你建造你自己和神关系的地方，这个地方这个教会是神特别为你安排。或者你埋怨着你现在身处的光景，或者你埋怨着或者不满你现在身处的地方，或者你现在很埋怨你的工作，甚至你的家人，甚至你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，甚至现在你住的那间屋。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你住的地方是神的安排。虽然以西结是被掳去到加勒底这个地方，但是他在加勒底这个地方，他在那里侍奉上帝。亚伯拉罕原本是住在加勒底的地方，神呼召他去到迦南应许的地方，他去到迦南应许之地筑坛献祭求告耶和华，在那里侍奉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无论你今日满不满意你住在这个地方，满不满意这个教会，我们是要用信心去接受，用感恩去面对你身处的环境和地方。说真的，严格的来说，这个世界，这个美国，或者你来自香港中国大陆，我们其实都是住在秘掳之地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其实是住在秘掳之地。因为约翰福音第14章1至3节告诉我知道，耶稣说我去原本是为你预备地方，我去要接你们去那个地方，换句话说，这个地方啊，你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是暂时的，好像一个秘掳的地方是暂时在那里住，有一天耶稣说我要带你去那个更美好的地方。我们有没有这个盼望？这个暂住的地方可以说是我们秘掳之地，但是在这个秘掳之地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数算神的恩典，凭着感恩的心去侍奉上帝？你住在哪里就在那里侍奉上帝，你在哪里住不住的去侍奉上帝。今年六月的时候，我有机会回香港，因为文素记注释出了，有机会在不同的地方教神学。香港是我曾经住的地方。六月的时候，香港现在呢很兴的那件事就是出去示威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很兴的示威， 咁六四嘅时候咧，有一大班人出嚟示威。最近可能你听过咧呢个普选改选嘅问题，又系有人出嚟要示威，因为政策落实，大陆政府嘅政策落实，所以又要示威。睇新闻嘅时候，其实真系好多人埋怨喺香港呢个环境，但系身处喺秘掳之地嘅先知以西结，喺嗰个地方，佢见到异象，佢见到异象。以西结喺加巴鲁河秘掳嘅地方，天就开了，得见异象。其实弟兄姊妹住在什么地方都不紧要，香港、中国大陆、马来西亚、美国，最紧要的就是在那个地方你见到神给你的异象。以西结在秘掳的地方见到异象，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你住的地方见到异象呢？因为你问，哇，牧师，我又不是牧师，我又不是先知，见什么异象？以西结见到的异象他写下来，即是这本书里面呢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很难明白的。特别我们今天没有读第一章，但是如果你读第一章的时候呢，有很多很古怪的东西，有几节就是这样 读下，你都会觉得他讲的是什么。其实呢他说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，他的形象是这样，有人的形象，有四个面，四个翅膀，他的腿是直的，脚掌好像牛属的牛犊的蹄，都灿烂如光明的铜，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，这四活物的面和翅膀乃是这样。即是你读这几节的时候拗晒头啊，是吗？很古怪难明。所以呢有个教父叫耶柔米 Jerome 呢，他这样讲，他说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和但以利呢，谁能够完全明白或者合适地解释他们呢？有哪个可以合理的明白解释他们呢？他是四卷中第三卷，即是以西结，他开始和结束太难明了。那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希伯来人呢30岁之前呢不应该读以西结书。这里呢我估大部分都30岁以上，我估下，如果我讲老了你呢，对不起，即如果你30岁或者以下就不用读以西结书了。不过这里呢大部分人都需要读以西结书，因为30岁之后才明白，才可以叫做明白以西结书。即以西结书就是一本开始的时候古灵精怪的东西，但是这本书要引出什么呢？神的灵在他选民里面的工作。这本书其实是要讲神怎样用神的灵去拯救属神的子民。其实换句话说，他讲福音，神要藉着弥赛亚来去带来这个拯救。有两点我很简单和你思想。第一，神给，即是在以西结书里面，神给神的子民一个新的盼望。神的子民是有一个新的生命的，这个盼望是什么新的生命？33至36章呢，36章讲什么？ 你回去看的时候是讲神要给一个新的心属他的人。我们需要换心，我们需要换心。神给我们一个盼望。26节，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即是在36章26节，将神新的灵放在你里面，又叫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你们肉心。这个是我们的盼望。其实我们今天我们都需要神的灵去更新我们，是吧？所以罗马书心意更新而变化嘛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日日都换心啊，弟兄姊妹。第二样，在这个新的盼望里面，第二样东西呢，37章，孤骨重新的活过来。这里比较长一点，不过我大概告诉你，就是耶和华灵降临在以西结身上，他就将他放在平原里面，平原里面有满全部都是骸骨。第二节就说，他是人子啊， 究竟这些骸骨可不可以活呢？这个以西结就说，主啊你知道。第七节呢就说，耶华就说，你预言呢，预言就得了。所以第七节呢，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响声，有地震，骨与骨互相联络，我看见骨与骨的骸骨中有筋，又长了肉，又有皮遮盖在其上，只不过没有气息而已。不紧要，第九节，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。主耶稣说，风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被杀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那些骨连在一起，有肉遮盖，现在神的灵进入他们，那些骸骨重新的活过来。这些很古灵精怪的，但是是给人，给属神的人一种的盼望。这个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呢，神给神的子民一个新的圣殿，这个是40-48章以西结书。这个新的圣殿亦都是新的圣经告诉他知道，谁可以重建神的殿？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。所以没有耶稣，没有圣殿，亦都没有教。所以这两点其实是以西结书的福音，他要告诉我们知道，我们是有盼望的。因为神对人的拯救，因为我们信了这个福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神自己的灵，我们需要神的盼望在我们心里面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跟第二个地方有关系，叫加巴鲁河边。学者研究呢，这个河在哪里呢？ 在巴比伦哪一个地方呢？其实不太清楚的，但是在这个河边呢，是有些事发生的。即我想讲到这里呢，你们都可能很闷，是不是？讲完地呢，现在讲河，有什么意思呢？那么为了你们提一提神呢，我给些东西你提一下。很多人知道呢，我和我太太呢， Lynn 呢就去了度假。我去了什么地方呢？这个呢是 Utah 的其中一个的 National Park Zion， 其中一个的景点，但是要走去的，叫做 Narrows。 Narrows 的意思就是说两边都是那些岩石，中间有条河，那呢你要走去在个河上面走去一个地方。靓不靓啊，弟兄姊妹？想永远没办法去代表到真人去到那个地方那种美丽。那这个是另一个，都是在那个河里面。那个人呢是我来的。很感恩我有机会今次真是度假。即我在那里数一下，以前说去放假其实真的没什么放假，今次真的，而且只有两个人去，真的很开心，真的不想回来。但是那个，但是我们知道其实那个地方是暂时的，就好像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暂时的。有一天我们都回家，好像我今天回了，好像我一个礼拜之前，即系几日之前翻嚟嘅。以西结去到加巴鲁河边嘅时候，有啲咩发生咧？嗱，呢个咧，加巴鲁河咧，就喺呢啲嘅以西结经文里边出嚟，一章一至到三一同埋三，三章十五廿三，十章十五廿二十二十二，同埋四十三章三节。头先我已经睇咗头嗰三节啦，所以而家我哋就睇第三章。三章十五廿三节点讲咧？佢话我嚟到提纳亚不那些住嘅加巴鲁河边秘掳人那里边，在他们住了七日，在他们中间惊愕地坐了七日。跟住廿三节，于是我起来到平原去看啊，耶和华嘅荣耀停在哪里？ 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见到的一样，就俯伏于地。你要知道第三章是神给先知的说话，即第三章的背景是讲的什么呢？就是神将话语给个先知。怎样讲呢？第一节就说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吃你所得的，吃下这卷，然后要去对以色列人家宣讲。于是呢，他就吃了那卷书，真是好像当午餐当晚餐吃了那卷书。然后他就张口呢，要跟那班以色列人怎么讲呢？他说，人子啊，要吃我所给你这书，充满你的肚腹，就去，人子啊，你要向以色列人家那里对他们全讲我的话。我要你去的地方，那些人不是那些听不懂你讲说话的人，他们听得懂。但第七节说，他们不肯听，不肯听从，因为他们的心是刚服。所以三十七章要换心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不是他们听不明白。咁呢个系第三章个背景，喺加巴鲁河其实就系上帝将佢话语俾个以西结。喺十章十五、二十、二十二节系点讲咧？佢话基路柏升上去嘅时候，就是我在加巴鲁河所看见嘅活物。这是我在加巴鲁河所见嘅活物，他们在以色列神以上，因此我知道他们是基路柏。至于他们嘅脸模样，以及身体的形式，正如我从前在加巴鲁河所见的，他们各自前行。这一段第十章呢，其实就讲紧他见到这些活物呢，第一章的活物就是第十章那些的叫做基路柏，即是上帝的使者。他见到天使在那个第十章的时候，在加巴鲁河他见到神的使者，即是基路柏，即是那些活物。然后呢，好快我们跳到第四十三章第三节。他说呢，我在异象，我在加巴鲁河见到异象，就俯伏在地。四十三章刚才我们提到在四十至四十八章中间一段，是不是？四十至四十八章讲什么？神的圣殿，新的圣殿，是不是？上面我们提过了。而四十三章要告诉我们知道呢，个重点就是神的荣耀。如果你看回第一节的时候，他说，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，就是朝东的门，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出，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，地就因他荣耀发光。换句话说，加巴鲁河是代表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两样东西，神的话语临到以西结，神的荣耀被以西结见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，我的祷告，我的希望都是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我们听到神的话语，见到神的荣光。就好像昔日以西结在这个加巴鲁河有神的话语临到，见到神的荣耀。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你见不见到这两样，神的话语，听到神的话语，见到神的荣耀。我们在神的国里面，在教会的国里面，很多时候我们会注重什么呢？人的话，人的荣耀。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很想得到人的荣耀，不是神的荣耀。有几次呢，有些外面人来拜访我们教会，他们看到我们教会的建筑物这么好的时候，他们都说，啊，你们的教堂真是漂亮，好的评语，好的评语。那作为教会的牧师呢，听到这么说，我都很开心的。人家说你教会的建筑物，教会漂亮，是不是？有人赞你教会的，会有些沾沾自喜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再想深一层，教会的建筑物漂亮是牧师的荣耀， 是人的荣耀，还是是应该将荣耀归给上帝？我们很多时候都沾一些神的荣耀，哎，你看看我都不错啊，神人的荣耀多过神的荣耀。我们很多时候都偷窃上帝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如果我们好像以西结在加巴鲁河的时候，他见到的不是他的荣耀，他见到是神的荣耀，他听到的不是人的声音，是上帝神的话语的声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坐在这个地方，每一次你听到听不听到上帝的声音？有可能是我讲到的问题，所以你未必听到，这个是我的责任。但我想告诉你，我是尽心尽力的去预备每一篇的讲章。所以其实我去度假之前已经在想这篇讲章，已经大纲已经在那里。所以回到来呢，星期三晚回到来四五六呢，我都是刨的这篇的讲章。我希望将神的话语带给你们，神的声音透过这个讲道你听得到，入了去改变你的心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真的要好像以西结在加巴鲁河一样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听到神的声音，听到神的信息，同时看到神的荣耀。这个教会怎样得到荣耀，或者这个神在我们教会里面怎样得到荣耀，应该是这样说，神在我们教会得到荣耀。我们有几样东西弟兄姊妹可以做，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以诚以灵的敬拜，预备好我们的心灵去敬拜上帝。每一次来的时候预备好你的心灵，你的奉献去敬拜上帝。第二样东西呢，神在教会里面得荣耀，就是当我们肯爱神的时候。其实爱神是很抽象，是不是？那个人很爱神，怎么爱啊？神又见不到，是不是？即是 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爱太太，我爱 Lin， 是不是？怎么爱啊？就带他去游山玩水，是不是？即是这个很具体的嘛，是不是？我不可以只是得把口，我 I love you, I love you， 是吗？没事，没晒行动。所以呢几个月之前，即大半年之前，半年前就已经计划了这个要带他去游山玩水。这个爱的表示，是吗？当你说去爱神，你怎样去爱神呢？弟兄姊妹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要爱神呢，爱你旁边按着神形象所做的人。你旁边那个，你周围那个，或者你今天回家你家里那个，如果你不在家里，在这里你隔离那个，你周围那个。神在教会里面得荣耀，就是我们肯造就门徒，肯去传福音。传福音只是门徒造就门徒训练的开端来的。我们常以为传福音和门徒训练是两回事，其实不是。传福音是门徒训练的一个开端来的，一部分，开始的一部分。你今天信耶稣，你知不知道你信耶稣那刻有人传给你，那个是人家开始造就你。到你现在你有没有信了耶稣之后被造就呢？所以下一点我要讲，就是教会怎样去荣耀神呢？就是当我们肯被训练被栽培。所以昨天我们有这个团契小组负责人那个的培训，我们十月又有，十一月又有。我们要训练弟兄姊妹，栽培弟兄姊妹，不单止属灵，更加在恩赐上面的运用。你肯不肯呢？所以刚才我叫你去主日学是有原因的，这个是教会在神的面前，神在教会里面得到荣耀，就是当弟兄姊妹肯接受栽培，肯去学习，肯去侍奉， 在那里彼此相爱，神的荣耀就在我们教会。将求主帮助我们这两个地方，加勒底、加巴勒，是神与秘掳的人所在的地方，是神与先知以西结所在的地方。这个教会、这个地方、这个城市都是神所在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有神的话语去滋润我们，我们要有神的荣耀在我们教会里面，在这个地方。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多谢你在这两个地方，加勒底和加巴勒罕，先知以西结领受你的话语，见到神的荣耀。但愿这个教会，我们所住的town，见到神的荣耀，有神的福音在当中。所以当弟兄姊妹在这个礼拜回到自己屋企自己住的地方，愿你的话语临到，愿你的荣耀在他们所住的地方彰显。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学习怎样爱神和爱人。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。